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，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 6618-9762。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胡一帆老师呢，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这个脑血栓的一些知识。其实我们祖国医学啊对于脑血栓前兆的论述是非常生动，而且现在呢还在沿用着我们祖先他们的临床经验。清代有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名医叫王清任，他是杰出的中风治疗的专家。他所创立的补阳还五汤至今还是治疗脑血栓的重要方剂。他在一本书中就很好的记载了在中风发生之前的一些症状，大概这个技术有34种之多，而且呢就是叙述的特别的生动，特别容易被我们记住。我们为了让大家呢很好的了解这个，因为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，这个它非常生动的记载了，在脑血栓发生之前，你身体上都有哪些变化？因为中医认为啊，人到40以后啊，就这个人的气血就衰老了，气血衰老了以后呢，就容易发生中风的症状。他就记载着说，元气既亏之后。没有得半身不遂之前，就说你有很多的症状出现，是什么？平时最多的、最熟悉的一些症状，我们介绍给大家。比如，偶然有一阵头晕，有头无故一阵的发沉，不管你是头晕还是脑袋觉着发沉，还有你的耳内无故有一阵阵的风响声，呜呜的响声，还有就是呢，或者是你耳朵里有蝉鸣声，有的人有轰隆轰隆的火车过的声音。再有就是有下眼皮儿跳动，有一只眼睛逐渐的小了，比那只眼睛你看小了，有无故的一针眼睛发直，有眼睛前有这个旋风，就是看着有旋转的风似的。还有就是呢，鼻中有钻冷气，有上嘴唇一阵跳动，有上下嘴唇相凑发紧，就是两个嘴唇发紧，老往一块抿。睡觉的时候这个流口水，有平时聪明忽然这个记性差了，主要是对名字啊和对数字这个记性差了。有忽然说话少头无尾，语无伦次，就是原来说话挺清晰的，现在这个说的东西人家听不懂了，语无伦次啊，有头无，还有有故一无缘无故的就一阵的气喘，就是原来气短要喘气，有一手长颤，就是有一只手啊无缘无故的他就抽一下筋或者颤抖一下，有无名指每日有一时屈而不伸者，就是无名指就是我们大家平常啊说这个戴戒指那个手指头，忽然有一个时辰他就勾勾着，就能屈不能伸。有大拇指无故自动，就是大拇指你带着它抽一下动一下，这也是一个中风，特别是缺血性中风发现的早期的症状，也是这个所有脑血管病啊可能都出现这样的症状。有胳膊无故发麻，有腿无故发麻，有肌肉无故跳动，有手指甲缝一阵阵发现出冷风，有脚指甲缝一阵阵的有冷气，有双膝盖，这个双膝盖这个缝啊，发现有冷气出来，有脚骨，有脚啊一阵发软，向外摔倒，就没什么原因，这个脚呢就这个像崴了一样，就忽然就摔倒了。有腿无故抽筋者，有脚趾无故抽筋者，就是说你这个腿无故抽筋和脚趾无故抽筋，不要老想着我是这个缺钙引起的或者是冻着了，这都是没有什么原因你就发现有这个问题就要特别注意了。还有行走两腿半算， 两个腿就是迈不开，这个腿老挡着那个腿，两腿半转。这是我们在这个西医上临床也有这个讲法，就是这个脑动脉硬化的那种走路。还有心中一阵阵发堵，有心口一阵阵发空而接不上气儿，有心口一阵阵发慌，就是心慌，有头项无故一阵阵发直。有睡卧自觉身子沉重，就是自己啊睡在床上老觉得自己是往下沉，身子沉重，这个都是元气亏损的症状。因为不疼不痒，无痛无冷无寒热，无寒不热，无碍饮食起居，所以人们最容易输。看我刚才说了这个，真的有三十几种这种表现，表现在四肢啊，表现在心部啊，表现在你的各个关节啊，还有各个器官呢、啊，说的非常非常详尽。而这些他这个临床的总结，在现在我们这些经验还是在用，还是非常准的。所以大家呢，学习这些症状，了解这些症状，对自己预防脑血管病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。特别是脑血栓病啊，我们知道脑血栓病啊，如果你治疗的越早，它会这个效果会越好。有的呢还可以很，比如你又是年轻，又出发，又治疗的非常及时，甚至于这就是还未病啊，没有发出病来呢，你有这些知识就已经得到治疗了，就会很好。所以这个强调脑血管病人要超早的治疗。什么叫？超早的治疗呢，就是你要在你发生刚才我说的那些症状，你可能你好几个症状一块发生，可能你也发生的比这个还重，那么你一定要在3到6个小时之内就一定到医院去进行溶栓治疗，很好的彻底的按疗程的治疗好，然后呢在气候加强康复加强锻炼。那么要如果是年轻又治疗的得当，还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恢复工作，恢复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啊，这个生存的质量也提高。因为我们一般人是这样，如果你是心脏病心梗啊什么的，因为它疼痛比较明显，所以就立刻送医院。但是呢我们知道，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脑血栓的特点的时候，它往往是睡眠中，晚上血压低的时候，血流缓慢的时候，然后就血栓堵住了，半夜出动，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，你一看呢，病人可能已经都过去了，而且有的人呢，是因为啊，家里人呢说他平常都这时候起床，今天不起床就让他多睡一会儿，忽略了这个了，其实呢他是已经病在床上了，所以这个呢就应该特别注意，在这个老人观察他和早晨和晚上的时候，特别注意，这样就可以达到强调了超早治疗这样的一个环节。如果你超早治疗进行的非常及时，那么预后是还是非常好的，不生命能得到保证，而且呢可能就不离这个后遗症。因为这个脑血栓以后啊，现在的动物实验证明啊，每100克组织每分钟流量低于23毫升的时候，就出现运动麻痹。这个能够早期恢复血流量，这个麻痹可以逆转。要是100毫克的脑组织每分钟血流量在18毫升以下3个小时，或者100克的脑组织每分钟血流量只有10毫升，持续2小时，或者脑的血流量完全断了，就是堵住了1个小时，这样就可以造成了不可逆的梗塞。所以这时候就应该特别注意了，为什么让你3到6个小时一定要去呢？而且越早越好，就是因为这个脑组织这个血流量减少，那么它就不能超过这个时间。而且病理研究就发现了，脑组织缺血以后，在它的中心不可逆性的脑梗的这个周围，它存在着一个有功能障碍但是还没有达到脑梗程度的缺血半安区。这个在脑梗组织的这个缺血半安区内，如果进行及时的处理，它就可以抑制它。如果要不对它及时的处理，而这个半安区的生存时间只有2周甚至于更短， 而且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，所以如果你能够早期的去进行治疗，就能够使它梗，虽然梗了，但是梗塞那个那一块梗了，它周围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区域，缺血的半安区，如果及时的治疗，它能够恢复，这样呢，就最大程度的达到了能够使得功能恢复。没使那一部分的脑组织的死亡能够缩小到最小的范围，因此呢，必须就强调所有的脑血栓的病人尽早的早期最好在3个小时，然后至多你不能超过6个小时，赶快到医院去治疗，因为早期的我们说了，这个脑血栓呢，它症状非常不明显，可能一过，特别是一过性的脑缺血，两三分钟。不到3分钟它又好了，24小时又不出现了，你就觉着没事了，实际上这些呢都是一个早期的先兆，都要非常好的到医院去进行很好的这个及时的治疗。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 6618-9762。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 灵芝呢，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，现在医学研究啊，就证明了这个灵芝呢，它里头含的有效成分非常多，比如丰富的蛋白啊，还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啊，还有18种氨基酸呐、生物碱、生物总碱啊、核苷类的东西、甾醇类的东西、酶类的东西，三萜类化合物，只有灵芝才有的灵芝酸，那这些非常复杂的化学成分。在我们不断的用灵芝的过程中，它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，抗衰老，净化血液，抗氧化，降脂，降血糖，稳定血压，而且能够减少很多化学药品对我们身体不良的作用。所以它在这一方面呢，多方面的这种有效的功能就能够啊，首先它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。那么免疫功能我们知道啊，主要它促进三大健康支柱，一个就是抵御来犯之敌，细菌啊、病毒啊，它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免疫功能，比如水溶性的灵芝多糖，它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，而使我们的免疫战士淋巴细胞、白细胞啊，还有吞噬细胞的个数增加，队伍强大，而且使它的应答反应，就生成免疫球蛋白的速度也增快。再有也是这个灵芝多糖啊，它本身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，能够让它分泌量足、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。它主要就是呢，这个灵芝多糖能够主动的去修复已经受损伤了的 B 细胞，胰岛的 B 细胞，它主要是分泌胰岛素的，而使得这个血糖下降，这样使得胰岛素抵抗啊，慢性并发症啊，就出现的可能性减小，还有就是呢，像灵芝酸 AB 能够抑制脂肪，变成葡萄糖，还能够啊促进周围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，再有就是减缓糖肠管对葡萄糖的吸收，那这些总的效果是什么呢？就是血糖稳定在正常的水平。那这是我们所有的，比如老年朋友，你有糖尿病或者预防糖尿病，都非常有好处的。再有就是呢，这个像灵芝腺苷啊、腺苷类的东西啊、有机锗元素啊，还有这个波春醚啊，这些物质呢，它们本身就有抗缺氧的功效，能够增加我们红细胞的血氧能力，能够使得我们这个缺氧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它能够稳定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的生理功能的平衡，这样使我们身体啊达到一个平衡状态而得到健康。再有就是它还有一个增强免疫监视，免疫这个监视的功能，就是使得这个细胞啊各司其职，你不能你这个是肠子的细胞你跑到胃里头而引起细胞突变。而这些功效呢，对我们老年人来讲都是每个人非常需要的，在你不断的用灵芝的过程中就可以得到这样非常好的帮助。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，它是可以治病的，因此我们也知道这个疑难杂症、常见病、多发病的预防，以及症状减轻甚至消除和